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呢，是三字经里面在介绍四书的段落中啊，论语孟子之后介绍中庸的几句话。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中庸其实原来是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啊，本身它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书。但是呢，宋朝有一位儒家的学者叫朱熹啊，也被后世尊称为朱子啊，他呢把中庸这篇文章从礼记中提取出来，变成了单独的一部书，并且把它推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啊，我们说位列四书当中之一。那么中庸的这种思想，我们今天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也还会提到，它对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说某种程度上来讲，文化思想史上对后世产生的这个影响的巨大呀，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我们往往提到东方文明，提到中华文明，就会讲到啊，说这个中国人的处事方式叫做贵和上中，本身就崇尚这样一种中庸之道。可是对于中庸之道，其实从古至今啊，民间也好，我们的这个学者也好，思想界也好，一直对它是两种看法。虽然说中庸之道倡导的是一种所谓的不偏不倚啊，做事呢要不走极端，可是对于中庸之道的评价恰恰呀和此相反啊，推崇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处事之道，但是反对他的人往往呢反对中庸嘛，恰恰采取的是一种有时候很极端的这种表述方式，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三字经的作者在介绍中庸的时候呢，首先啊把中庸的作者给明确了，作中庸，子思笔。子思是谁呢？孔子的孙子，同时呢他还是孟子的老师。我们知道孔子在去世之后啊，其实儒家思想呢也分了一些不同的派别，当时呢主要的派别有8个，子思这一派呢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这一派呢后来又出了孟子这么一位代表性的大思想家，所以后世呢把这个学派呢称之为思孟学派。子思所作的中庸这篇文章之所以在儒家思想里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啊，是因为他在儒家的典籍当中呢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理论层次上啊最高水平的位置，而他的理论色彩最为浓厚，探讨的呢都是哲学层面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尽管其他的这些儒家思想的典籍著作啊，我们也能够从那些对话啊或者是一些生动的故事当中有哲学上的收获感悟，但是呢和中庸啊，整篇文章本身就是在从理论层面去深入研究，这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那么中庸之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 三字经的作者呀，在这里用六个字做了概括，中不偏，庸不倚。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偏不倚，处事啊，我们待人呢、啊、都不要去走极端啊，寻找一个比较平和的居中的这种态度，哎，来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庸不倚呢，这一点啊，在历史上其实从古至今一直对它呢有两种不同的解读啊，这两种解读呢其实差别还挺大的。中不偏，庸不倚，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语句结构当中啊去揣摩这样一句话的含义啊，中指的是不偏，那么庸呢指的就是不义。其实呢，不偏是来解释中的，不义是来解释这庸的。这里的义不是容易的义啊，这个义呢是改变啊，我们说这个易容易装啊，这个义。庸就是不变的意思，它强调的呢是一种经常的持久的永不变化的啊，有点这种永恒的意味。哎，我们说这是一种理解。那么还有一种理解啊，把这个庸呢理解成平庸啊，就是普普通通的啊，所谓说这个平平凡凡才是真吧啊，平庸才能长久，普通的其实才是最伟大的啊。这么两种观点呢，一直在学界呢是有争论的。不过呢，我个人倒是倾向于前一种解释啊，因为从这个语句来讲，咱们说这个中不偏，庸不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啊，用后面来解释前面的这个结构。那么再有一点呢，在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位儒家的学者程子啊，程颐，他呢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不偏之为中，不义之为庸。三字经成书的时间呢，略略晚于程子所处的年代啊，但是当时呢，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已经在社会上呢是很有影响力的了。我觉得呢，三字经里啊，中不偏，庸不义这六个字呢，更像是对程子所说的这句话的一个总结啊，因为要用三字经里这样一种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方式表述出来，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确定在中庸之道里面所讲的这个庸啊，它更多强调的应该是不义，也就是持久永恒这样一重含义。从这个角度看来呢，我觉得把中庸思想啊理解成就是所谓的平平淡淡啊，这个庸庸碌碌，碌碌无为，这样就挺好，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误读。子思当年做中庸的时候想要传递的也不是这样一重含义，这其实是后世那些无能的人，或者说不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啊，给自己的庸碌所找的借口。对中庸思想的这种错误理解对后世造成的影响啊，同样也是非常之大的。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正之风啊，有的人这种顺情说好话，有的人两面三刀，有的人呢这个遇事推诿不愿承担责任，凡此种种其实都和错误理解中庸的思想有关。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啊，有不少都是讽刺这些现象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剩下的时间里呢，就和您一起再来分享一些这一主题的相声段子。我们首先欣赏一段高英培先生和唐爱国、严月明、李金斗、孟凡贵等几位联袂表演的相声《好好好》。 亲爱的观众，报告了一下，我们的学生要毕业了，快要发文凭了。在没有发文凭之前呢，请大家给做一个鉴定，看看我的学生他们是不是把好话说透，好话说够，光说好话不说反面话。如果谁做到这一点，希望大家给他鼓鼓掌，鼓励鼓励他们。我可不是吹，我那学生都个子个是才貌双全，一教室准把您给震了。同学们集合。怎么都一顺片出来了？同学们好， 老师好，好得很，好得不得了，我们老师就是好。 看来我这班没白办。同学们，把咱们好好好说话培训班的座右铭背诵一遍。 是，顺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 这就是我们办班的宗旨。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咱们复习一遍。 是是啊，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咱们看见人光说好话不说坏话 啊， 那人家有缺点也不该指出来，人家犯错误怎么办？ 对呀、 还对了 啊， 你管他干嘛？ 干嘛不管？ 犯错误是他的事儿啊， 啊， 不说好话是你们的事儿啊，明白了？ 明白。 什么心眼？

没说上整话来， 对、 啊、你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啊？是啊，你先讲到这儿了 啊，是啊，说呀， 这意思吧， 啊， 咱就这么办吧。 什 么？你得说明白， 您必须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养活鱼？ 对， 快说， 告诉你，已然到这儿了， 是。 这个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啊？ 不能在开水里这找。 对、 啊、 对对，在哪儿找？ 在鱼那找。 鱼那 鱼，这个鱼呀、啊、有多少种？ 是是是， 咱们这开水里养活鱼， 这是什么鱼呢？ 是咸带鱼。 咸带鱼、啊、 咸带鱼能养吗？ 哪有咸带鱼啊？ 不是不是不是，热带鱼。 热带鱼， 热带鱼， 热带鱼知道吗？ 热带鱼，热带鱼，热带鱼啊，它是非洲那地方的、 哦、 所以它喜欢热呀 啊、 嗯、这个热带鱼它就要找热乎水啊、 哦、 它说最好有点开水才好啊。 哎呀， 哎呀，这儿正有开水，热带鱼看啊，开水在这儿了，如鱼得水啊。 对， 如鱼得水。热带鱼就说了，我上里边游泳去吧。 游泳、 啊、游去，啪跳进去，这么热带鱼。哎呀，好使好使。 哎哎，老师，这鱼怎么了？ 飘起来了。 怎么飘起来 了？ 烫死了。 烫死了， 不如我烫死了。 欣赏了高英培先生和严月明、李金斗、唐爱国、孟凡贵几位联袂表演的这段群口的讽刺型相声作品《好好好》，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呀再回来和您一起继续分享精彩的相声作品。 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任生命穿梭。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离开他的回忆后重复 一个小城堡，只

扯皮还有定律， 没有定律怎么叫科学啊？ 呵，不信你回家你查查去。 我查什么？ 现代汉语词典。扯皮怎么解释？ 不知道。 就是无原则无休止的争论。知这定律谁得下的吗？ 谁呀？ 扯皮专家高英培。 你 又叫 cosine 定理。 这是什么 cosine 定理？这是句日语，你不懂。说白了就是高先生定理。 行，我说老桑。 哎，谁姓桑啊？ 刚才你不是你老桑吗？科桑。 你学不了这。 高先生，甭往下说了。 怎么？ 我懂。 懂什么？ 刚才你说那个扯皮呀、 啊？ 那个扯皮是一种弊病。 嗯。 这个扯皮在工作上面就是不讲工作效益，影响工作的质量。嘿，完在这个工作上面遇上点困难呐、推脱呀、搪塞呀、敷衍了事啊、没理脚理呀、最大的特点是死人说活了。 嗨，您说那是旧的定律，我是最大的特点能把活人给说死了。 好， 说不死也能把你气死，气不死也能把你急死，就像您这种模样的，扯不上十回准死。 我说老三啊， 哎，怎么还姓三啊？ 不，我叫着顺嘴啊。这个 你别这么叫， 打听打听 干嘛？ 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告诉你，我叫范振玉。 听过这名？ 打听打听啊。 什么事？ 范振玉在扯皮上边也小小有点名气啊。 哎呀，失敬失敬的，真是天涯无芳草，何处觅知音。今日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见您也会扯皮。那咱就扯扯吧。 扯扯吧。 扯吧。 扯呀。 啊 扯。俩精神病啊，这哈。外行了，外行了。 怎么叫精神病？这是一扯会友。 哦，一扯会友。 扯皮是一种消遣。 嗯， 跟您说实在的，我一天不扯皮我都犯瘾。 哼，你跟我比你还差点。我一会儿不扯皮我都难受， 我随时随地都扯皮。 不吃不喝我都讲扯皮， 我睡着了撒一整都惦着扯皮。 你差远了。 嗯， 我死了烧成灰我还惦记扯皮呢，我怎么把自己给说死了？这哈， 那就符合我的定律了。 怎么呢？ 准得把你扯死。我死了吗？ 嘿，真正扯事你不准怎么样。我告诉你啊，我把这个假的能扯成真的。 嗨，我把真事说得跟假的一样， 我没理由能搅出理来。 你多有理，我那水给你搅浑了。 我看咱别说大话。 那怎么叫大话？ 你那意思你自称你是扯皮专家。 当然了。 这么办吧，这回咱找一件事情啊，我上你这扯一回看看。我看你扯皮专家能扯到什么程度。 是这话 啊， 您出题目我奉陪到底。 好，咱找件事情。 你说吧， 找一个什么事儿？这么办。这回我结婚。 哎，你老没心没臊。 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你说这话都什么岁数还你结婚呢？ 我这个岁数就不许结婚了吗？ 你结婚呢？这题目不好，我出主意。 怎么？ 不打那扯皮吗？咱换题目。你惦着盖房，你没有地皮，我这有地皮就不给你。咱扯。 甭说盖房，我连鸡窝都不垒。 没有养鸡养，养着鸭子行不行？大批的鸭子，又白又胖，特别肥。这鸭子要出口往外运，没车，你那找车，我这有车就不给你。 慢说没鸭子，有鸭子还自己吃了。 要不这样，你出了工伤了，死了，惦着火化，咱就扯吧。 我都死了，你再扯我也不知道了。 跟你们家里人扯。 不换题目，就是我结婚。 你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那可太有关系了。 那你说说。 你呀、 是 我对象的娘家哥哥。怎么样， 这种人没扯过皮，外行一个。 怎么？ 咱们是亲戚啊，亲属就应该照顾啊，亲属就不扯皮了。你想咱俩什么关系啊？我都是您大舅子，能跟您扯吗？你这不没有事，这得照顾啊。这 咱们这个关系取消了。就是我结婚，我告诉你啊，我结婚。我们单位啊，给我一套房子。 哦， 我一看房子给我了，买点家具。 对， 沙发、立柜、写字台，这个书柜、酒柜、多用柜，收录机、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电冰箱，都买齐了。买齐了。 这是结婚吗？这家具展销会啊。 哎，

家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没有愁来没有烦。 做多大贡献啊！